银赏字子欣，巨鹿杨氏人也，以郡吏查廉为楼反长，举茂才，素议令左平议薛轩奏赏能治巨，喜为平阳令，作残贼免，后以御史举为政令。永始元年间，赏待于政，贵其骄字。弘扬长众兄弟，交通清侠，藏匿亡命，而北地大豪浩商等抱怨，杀义渠长妻子六人，往来长安中。丞相御史遣愿求逐党羽，诏书诏补，久之乃得。长安中金华尽多，屡里少年群被杀戮，受求报仇，相与探丸为旦，得赤丸者着武力，得黑丸者着文力，白者主治丧。城中薄暮晨起，票劫行者，死伤横道，伏骨不绝。赏以三府高地，悬守长安令，得一切便宜从事。赏至，修治长安御，川地方深各数丈，制令辟为郭，以大石覆其口，名为虎穴。乃部护曹院士与乡吏亭长李正父老五人，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，无事及商贩作物，而先依胸服披铠汉持刀兵者，悉及祭之，得数百人。赏一朝会长安吏，车数百辆，分行收捕，皆何以为通行印寺群道。赏亲阅，见识至一，其余尽以赐那虎穴中，百人为备，复以大石。数日一发誓，皆相枕戒死，便余出，亦四门还东，皆著其姓名。百日后，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，亲属嚎哭，道路皆虚息。长安中歌之曰：“安所求子死，还东少年长，生时量不紧，枯骨后何葬。”赏所至皆其魁素，或故吏善家子诗记随倾斜愿自改者，才数十百人，皆视其罪，鬼令立功以自赎。尽力有效者，因亲用之为爪牙，追捕甚精，干事奸恶，甚于繁吏。赏世事数月，盗贼止，郡国亡命散走，各归其处，不敢窥长安。江湖中多盗贼，以赏为江夏太守，捕革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，作残贼免。南山群盗起，以赏为右辅都尉，迁直金吾，都大金华，三府吏民甚畏之，数年卒官，疾病且死，借其诸子曰：“丈夫为吏，正作残贼免，追思其功效，则复尽用矣。”一作软弱不生任免，终身废弃，无有赦食，其羞辱甚于贪污作赃，甚无然。赏四子皆至郡守， 长子立为京兆尹，皆上威严，有至半名。赞曰：自至都以下，皆以酷烈为生，然都抗旨，尹是非，争大体。张汤以之阿谀人主，与俱上下，时变当否，国家赖其变。赵与俱伐守正，杜周从于以少言为重。张汤死后，枉密侍从，以尽耗费，九卿奉旨，就过不己，何暇论绳墨之外乎？自是以致哀平，酷吏众多，然莫足数，此其知名见记者也。其廉者足以为仪表，其污者方略教导，一切尽奸，亦至有文武焉。虽酷，趁其位矣。汤周子孙贵盛，故别传。